有一个老前辈刘慧琴老师，今年已经都68岁了。我们曲艺小剧场也使很多老艺术家焕发了青春。他今天给大家唱一段西河大鼓玲珑塔绕口令，伴奏是殷维华、马小祥老师。好，我们有请。 口磬，十三个磨了玉子，十三盏灯，十三个金锥，52两，西北风一刮。